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 相信我的爱，只可为你拥有。

从此没鸳鸯。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？是谁为你而泪流？是我。

Everything will come. 经典旋律，最时尚的城市声音，最新鲜的热门资讯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边我舍不得向后退，爱与恨太强烈，内心太疲惫，我看不见自己是谁。男人的悲伤背不动太多伤悲，男人的眼泪经不起太多宣泄，身旁的是非不断在这世间来来又回回，爱上你我只能不醉不归。 就听九六九，顺风顺水一路走，早晚都要听，反正九六九。 半疲惫的我，你永远为我守。

中，我想随你甘甜与共。 被爱占有，那种满足是一切的。

无止境追寻，是你的人，是你的心，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。